纪念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仙景脱料厂进行现场指导一周年报告会11号举行。会上报告人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主体105年2016年8月查看新建的我们朝鲜市丙烯系列涂料生产工序，并指明了工厂的发展方向。他强调，金正恩同志的现场指导是一个对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在很高的水平上实现丙烯系列涂料等化工产品主体化，并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契机。